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天地。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当老贾仔细盘摸地下石室中那个鼎之后，他突然失声叫道：“兄弟，这他娘是个司母戊鼎啊！”跟着我们进来的齐家问道：“ 什么母什么鼎啊？这东西很值钱吗？” 这可不能用钱来衡量啊，这些国宝，货真价实的国宝啊。你知道这个司母戊鼎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吗？商朝啊，距今3000多年了。 齐家人矮，够不着那个大鼎的边儿，他让老贾蹲下，然后踩着老贾的肩膀爬了上去，说想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齐家刚爬上去，就突然尖叫一声摔了下来。他呢喃道：“ 有人！” 老贾顿时被齐家压在屁股底下，喊道：“姑奶奶，你可别吓唬人啊，哪里有人呢？” 齐家声音发颤地说：“ 那个鼎里面有具骷髅。” 我一听，顿觉汗毛都竖起来了。老贾忙问：“是你看错了吧，妹妹？”“ 不是，你自己看。” 齐家说着就往外走。“ 吓死人了，我可不想继续在这儿待着了。” 我和老贾踮起脚尖，扒着那个大鼎的边往里一看，果然有具骷髅躺在里面，头在左，脚在右，一条腿骨完全反着扭过来，也不知道是死后被人扭断的，还是死前就已经这样了。看着那森白的骷髅头，我心里一阵阵发毛。这具骷髅是谁啊？为什么会躺在这儿呢？老贾松开手道：“ 不行了，兄弟，这万一看见瘆得慌，哥哥我还是出去看看那台湾小妞吧，别把外面的东西给弄坏了。这个手电留给你。” 说着，老贾掏出打火机来打亮之后走出了石室。我也觉得这种环境下盯着个骷髅实在是瘆得慌，刚想松手，一不小心手电就掉了下去。我一声叫，伸手想去抓，突然看见手电光里有个亮闪闪的。我犹豫了一下，可还是把手伸过去抓了。碰到那骷髅的手骨时，顿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生怕他突然会抓住我手臂。 还好这个人早就死了。我把那东西抓起来，放到眼前一看，好像是一块玉。我赶紧抹掉上面的灰尘。在这种地方这么久，入手居然还是温润的，可见这玉的品质有多好。而且这可不是寻常的玉，晶莹剔透的玉中布满了碎小纵横的红色血丝，这是一块上好的血玉啊。我忽然觉得这血玉的纹路有点眼熟，就把脖子上挂的那块玉片给掏了出来，一对比发现两块玉里面的血丝纹路极其相似，只是陆素心那块玉片要小很多，就好像是从这块血玉上分离出来的紫玉。我从顶上爬下来，又去看了看那尊石佛，看外形应该是唐朝的佛像，只是一时间也看不出来具体的出处。那几块石碑太重了，我也搬不动，只能看到表面那一块好像是北魏的风格。忽然我发现在手电光里，那扇石门的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凑近瞧了瞧，发现是一些文字，隶书字体铁画银钩，入骨三分。我顿时来劲了，这什么东西啊，居然刻在这石门背后，显然是为了隐藏啊，石门一开就看不见了。我嘴里咬着手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石门又给合上了。虽然没有完全合上，但基本上已经能够看到石门后面刻字的全貌。我仔仔细细地看着，顿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这篇碑文是我爷爷胡青山所刻，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所有事情的源头。碑文第一句话就是：于胡氏义王之后也。于胡氏义王之后也，刻此文乃以明心志，借后世子孙不可犯脏滥，不从无志者非吾子孙。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居然没理解是什么意思，但第二句话就很明确了，刻下这篇碑文是为了明心志，并且告诫后辈儿孙不能作奸犯科，否则就不是胡家子孙。后面洋洋洒洒的数百字古文，言简意赅，却又包含着大量的信息。这是我们胡家的历史啊，也是宝藏的历史啊，更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但正是它的存在，衍生了后世的纷争和传奇。一切还得从1851年说起。1851年，三次落榜的落魄秀才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一段从反抗腐败到沦为腐败，最后毁灭的复杂历史。后世向来对此都是褒贬不一，但是太平天国无疑是加速了腐败的清政府衰落和崩溃的重要因素。1853年，势如破竹的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于此，正式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和清政府对抗。洪秀全此人为人自私且反复无常，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利用拜上帝教洗脑民众，尤其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极其敌视，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友一概加以清除。因此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烧或毁，或改作兵营、仓库、土场。尤其是洪秀全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时，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全数拆光，只为己用。明代故宫、 更是被拆毁的只剩下了一座破城门楼子。古建被拆，古物也难逃厄运。书法字画、经世子集、石碑拓本，能烧就烧，能砸就砸，铜器铁器不论年代来历，统统回炉重塑，化为刀兵。陶瓷器皿皆成碎瓦，也只有金银玉翠一类的凡俗之物才能够逃过一劫。但在这之中却有一个人出淤泥而不染，此人就是翼王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6岁被访出山，19岁统帅千军，20岁封王，32岁于成都慷慨就义，一生轰轰烈烈为后世所传颂，也是太平天国将领中最得人心、名望最好的人。碑文里称，太平天国定都之后，诸王只知享乐，不知民众，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有石达开一人洁身自好，不与之同流合污。石达开也对太平军拆庙毁寺、破坏文化的行为痛心疾首，虽极力反对，多次谏言，却依然无可奈何。因此石达开明令军队遵纪守法，更不可参与烧杀掳掠和大肆破坏，违令者斩。后来有个读书人向他进言说，这些东西虽非金银，可却远比金银还要珍贵啊，将军你不同流合污固然可敬，但若你不逆流而上，我中华底蕴可将毁于一旦。石达开是何等深明大义之人啊！听完之后觉得此人说的有道理，不仅开始有意地阻止这样的行为，还把一些有文化价值的东西从战场中保护起来。那个进言的读书人也被翼王石达开留在了身边。虽然此举对于整个事态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但终究还是保住了一些东西的。只是太平军里却笑传，听说了吗，翼王有病，不爱金银啊，还只爱破烂。石达开本就与其他将领不一样，文韬武略，有大将之才，因此这些被他保护下来的古玩物件也得到了他的青睐。再加上那位读书人的帮助，石达开也成了一个嗜好古董的玩家。而石达开从战场上保护下来的这些东西，正是后世地宫宝藏的原型。石达开南征北战这么多年，几乎把所有太平天国疆域内的至尊古玩都收入了囊中，而这一行为本意就是出于保护，又没有被任何史料记载下来，所以成了一宗无头悬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古玩生死局》。 1856年9月，史上著名的天津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上万东王部署惨遭株连。石达开在前线听闻天津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急忙赶回阻止，但为时已晚。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是对东王的偏袒，意图予以加害。石达开连夜逃出天津，只是京中的家人与部属却全部遭难。名震天下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就是被北王韦昌辉忌讳，怕石达开用其作为攻城的炮垒，而下令炮击摧毁。千古一绝、名扬中外的琉璃佛塔和大报恩寺一起就这么在连绵的炮火中被夷为平地。石达开此前收藏的宝藏都被他的那个亲信读书人提前藏进了琉璃塔地宫中。虽然塔身被摧毁，但地宫因为深埋地下而得以保存， 只是炮击之后的大报恩寺遍地狼藉，地宫入口也就此被掩埋了。那个亲信冒死逃出天津，回到石达开身边，他还从佛塔残骸中找到了唯一一盏保存完好的琉璃塔佛灯，交给义王石达开，而记载着地宫入口位置的线索也留在了这盏佛灯上面。虽然佛塔地宫里保存下来的东西不足石达开多年积攒下来的十分之一，但石达开还是对此感动不已。尤其是那名亲信在逃出天津的时候还冒死救出了石达开的幼子，也算是给石家留了一条根了。此后历史的巨轮不断滚动，石达开先是逃亡，又与清军作战，后来又受洪秀全招安，他也因此深感危机四伏，永无宁日，于是就找来之前交好的杨传教士，秘密安排那个亲信带着自己的幼子远渡重洋，离开中国。此举是石达开无奈中的选择，虽然他还有两个子嗣，却不能走，因为洪秀全对他表面器重，实际上则忌惮无比，倘若自己真的有异动，连累的恐怕是成千上万人，而其幼子尚在人世的事只有寥寥数人知道，连洪秀全都以为其幼子早已死于天津事变。那个亲信感念石达开的知遇之恩，因此发誓一生对少主人尽心竭力，而那盏世间仅存的琉璃佛灯也作为石家后代的信物一并去了海外。石达开为了安全起见，将幼子改姓胡，这是因为其唯一的胞姐的夫家姓胡，故此碑文开篇第一句就是于胡氏义王之后也。数十年后，一名年近七旬的海外侨民胡老先生在与国父孙中山一番促膝长谈之后，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带着一盏琉璃佛灯重回南京，一段历史的序幕由此拉开。当我用手电一点一点费力地把石门上的文字读完，内心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我胡家居然是石达开的后人，那也就是说我本应该姓石，石闹。想了想立马摇摇头，觉得还是叫胡闹比较好听。想起以前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一件事，石达开被捕后被处以极刑凌迟，受刑时他被割了1000多刀，却从始至终默然无声。清兵把石达开和宰府曾世和、忠诚黄在忠等人绑赴刑场，石曾二人被面对面附在两个十字木桩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世和割第一刀，曾世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何此须臾时间耳朵不能忍受。曾世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无不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荣说他小姐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气连语，临行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醉汉者呀。当时我就对石达开这个人无比崇敬，觉得世间居然有此等英雄人物，但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他的后代。虽然隔了100多年，还是觉得身体里有股血液在躁动。看着这篇文，我终于能把完整的历史脉络给连接起来了。 宝藏之谜，地宫之谜，琉璃佛灯之谜，胡家的历史，金陵三杰的兴衰，种种不解都随着这篇碑文而烟消云散。虽然还有很多谜团不能解释，比如我爷爷胡青山的死，那两盏假佛灯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真佛灯现在又到底在何处。不过尽管如此，大局却也已经彻底明朗。我长长的出了口气，仿佛呼出了一团郁结在心中好多年的气。刚放松下来，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好像是老贾和齐家起了冲突。我费劲的再把石门推开，但这次推开一道缝就力竭了，只能从门缝里钻出去。我跑出来一看，顿时吓了一跳，齐家居然把箱子里的东西都给翻了出来，摆了满满一地。我大吼道，齐家，你在干什么呢？他正在翻一个箱子，猛地一回头，满脸是汗，他披头散发的样子跟厉鬼一样。他瞪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扭过头又继续翻起那个箱子来。从刚才开始就这样了，把东西全给翻了一遍，我拦也拦不住啊，兄弟。他这是不是中邪了呀？哼，我冷笑一声，走过去一把抓住齐家的手。从找地宫开始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尤其是进了这地宫之后，你分明就是在找什么东西，你到底有什么目的？齐家猛地回头怒视着我，那张脸在手电光下全然没有了美感，倒活像是个厉鬼。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一愣，什么意思？这里不是琉璃塔的地宫？你放屁，这里是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到的，这遍地都是证据，你凭什么说这不是地宫啊？如果这里是地宫，那就一定有那样东西，除非是你把东西藏了起来。说着说着，齐家居然朝我扑了过来，想要掐我的脖子。我连忙一闪身，他扑了个空，然后又想冲过来，老贾却抢先一步冲了过去，大叫道，你个疯女人，别他妈把我的东西给弄坏呀。我也冲过去想要制服齐家，这一定事出有因啊，他跟发了疯一样，就是为了找着地宫里的某一件东西，甚至有可能他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那件东西而来。我刚要冲过去一看究竟，却突然听到老贾的一声惨叫。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风格带人来到了地宫，双方争斗起来，混乱中老贾和胡闹往上边逃去，陆素心搬来救兵，能否控制住风格？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 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汤爷的救赎》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